轮回那边好像挡不住。八旗雄图当然很关注轮回那边的情况，但是结局却是让蒋由很是小心地措辞了一番，因为那边正常思维下应该是轮回攻势，一斩和月云守势，可是最后却是轮回被冠以了挡不住的描述。进攻方沦为挡不住，除了弱爆了，蒋由真找不出别的可形容的用词了。 唉，张新杰也是长叹了一口气。早知道轮回其实是水货的话，刚才自己大胆一点，无视他们的那个走位就好了。估计他们最终也闹不出什么花样，自己就是太过谨慎，反倒是自乱了阵脚啊。现在后悔一切都已经晚了。萧时钦带的两个工会不是张新杰带的霸气雄图的对手，但还是那句话。 打的确是打不过，但就全凭防守拖延时间，对于他们这些战术高手来说，就另是一回事了。而现在轮回工会被打散了，萧时钦开始立刻收缩后退，显然是要和叶秋所领的两个工会接应在一起，那样的话，霸气雄图就更难打开局面了。 这场面顿时就引起了轮回会长三到六界的注意，他立刻停下了脚步，又看了一会儿后突然道：“现在是霸气雄图这边压过去了，等双方僵持住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迎来一次机会？这得具体看看了。”微臣不加思索地说道：“如果能复制刚才那种局面的话，当然没问题。不过如果霸气雄图制造的压力不够大的话，让对手行有余力的话。” 我们恐怕就讨不到什么好了。嗯，你说的对。三到六阶点点头。看看吧，微臣也是一本正经的。他的分析当然是很对的，但问题是这家伙又是话留了三分。四工会这边有叶秋和萧时钦两位战术大师和张新杰周旋，他们根本不需要像之前的张新杰那样将团队收缩成全手姿态。 双人指挥足够将霸气雄图的团队应付得团团转了，别忘了那边还有叶秋加苏慕城这样的超强攻击手。三到六界紧张地期待着机会，微臣这边却已经开始三心二意，心中所想已经是他70级的死亡之手了。多年的夙愿呢，即将成真，这一刻微臣真有点激动了。喂！ 快点把BOSS弄死啊！微臣忍无可忍，拿了耳麦，甚至亲自过来催促了叶秋一下。慌什么？早晚的事儿。 叶秋信心十足的模样，让微臣心安不少。但他还是决心站好最后一班岗。三到六界观察的东西，他根本没必要去看。他要预防的是，还会不会有其他意外发生？如果有，就算他不方便去阻止。 提前提醒一下叶秋也是好的。微臣的术士马甲直天之行的身子开始转来转去了，那是微臣在留意着周围的动静。挺早到场，但被霸气雄图狠灭了一阵后，一直就没了动静的蓝曦阁，此时却好像又动起来了。 当心蓝曦阁！ 微臣连忙探身提醒了叶秋一下。微臣话音刚落。 蓝曦阁果真有了举动，他们的人在和霸气雄图的冲杀中损失了不少，但复活以后，现在团队又再次齐整起来，卢汉文的刘云也重新归队。他们既然一直都没走，就说明心里还是有想法的。此刻人员齐备，看到双方僵持，立刻开始行动。蓝曦阁此时最大的仰仗，当然就是卢汉文这把尖刀。 卢汉文现在也不敢再那么冒失了，刘云很谨慎地跟着全队一起接着对手，身边更是专配了不少辅助职业。冲起的一瞬间，无数状态打了上去，这一瞬间，刘云不知强大了多少，跟着就这么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。“ 我来了！” 卢汉文大叫着。“ 蓝曦阁那个搅屎棍的小孩又来了！” 展楼兰无奈地报告着。 叶修早听微臣提示，注意着蓝曦阁呢。此时看到刘云冲来的时候，身上各种状态光晕， 忍不住笑道， 哼，状态加了不少啊。这边你继续顶一下。 月修交代了萧时钦一声，他和苏慕城就转战兰溪阁杀来的方向了。卢汉文的流云此时已经锐利地直杀阵前，像个略阵的将军一样耀武扬威的。苏慕城人堆里瞄准，朱烟霞一道激光炮打过，卢汉文反应也真够快，一绝光线角色立刻翻身，激光擦身打过。刘云刚站起身的时候，魔法波动凝结而成的战矛正刺到身前，一下就把他的刘云给粘住了。绚烂的魔法爆炸中，刘云被炸飞上天，嘴里还在叫着 什么人，最难缠的。 叶修微微叫道， 我靠，你不要玩了，抓紧时间赶紧把兰溪阁干掉。 魏晨又凑过来朝他吼了一声，而后身子缩回坐直，戴好耳麦，又是一本正经的腔调， 不急，再看一眼兰溪阁出手是不是能给他们制造麻烦还未必呢，我们可不比兰溪阁差，但刚才和霸气凶徒一起上，结果呢， 两家上或许真不够，但现在有了兰溪阁，加上我们就三家，三家一起上或许是个机会。 三到六阶完全没有糊涂，清醒的思路说的魏琛心惊肉跳，他当然知道三家一起上局面可能就有点难说了，要不何必急着去吼叶修干掉兰溪阁呢。 三家一起上搅乱了局面，但是获利的会是我们吗？ 魏晨继续努力劝阻三到六界仙官吗？ 如果是平时，现在的确是个不错的机会，但是现在有那些大神掺杂其中，相互之间的实力一点也不均等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急着出手打破了局面，只是帮了霸气凶徒的忙。 魏晨缓缓地说着，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思考的慎重，只是为了说得慢一点，多拖延一点时间。三到六界不语，仔细想着，魏晨也连忙搜肠刮肚地寻找新的说辞，纯忽悠的那是骗不了人的，眼前只是大俱乐部工会的会长，对网游里的门道是门清的人，这种抢 BOSS 战的经验其实比魏琛还要丰富，他所欠缺的恐怕就是对付这种大神的经验，所以魏琛觉得把大神说得恐怖一些总不会错的。 想想之前我们为什么没有抢到 BOSS， 因为在我们冲破防御的时候，霸气雄图自发的就有一个退缩，故意把 BOSS 扔在咱们和叶秋他们跟前，让我们和叶秋一对一竞争，我们怎么是对手啊？这些大神实在太狡猾了，现在的情况其实也一样，如果我们加入进去，就算一举把叶秋他们打散，恐怕叶秋也会和张新街一样狡猾，主动退让一下，把 BOSS 扔出来当诱饵，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依然不是什么机会。 魏琛继续分析着，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 三到六界问。 再看清楚一点， 魏晨严肃地说。 唉， 三到六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魏晨的话也不是全忽悠，三到六界一想确实是这么个理儿。推开了叶秋，他要和张新杰斗，推开了张新杰，他又要和叶秋斗，这两位大神都是有个半死状态就能稳稳收拾掉他们的。魏琛看三到六界拿不出主意，总算是长松了口气，立刻侧身从叶修的屏幕上看状态，局面其实只是又是上一次的翻版，不同的就是轮回换成了兰溪阁，兰溪阁固然是多了卢汉文这么一个高强的家伙，但是剑虽利却没有好的剑手，卢汉文在团队战中的价值真的没有充分发挥，如果对付一般工会他是一个极大的优势，但对上了有叶修有张新杰这些高手大神坐镇的团队，卢汉文很有一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。这一次叶修亲自出阵和他对战，配合指挥着团队的集火，加了一身状态的刘云也没多弹跳几下，很快就挂掉了。刘云一倒，兰西哥这边又是士气大伤，他们最为仰仗的高手回回都是这么不经打，无论面对谁的时候扑就一个字，高手尚且如此， 这让他们怎么去和大神斗？乱七八糟的又打了一会儿后，兰西阁找不到任何机会，会长春一老也是干脆人贫到了一个彻字，兰西阁又是灰溜溜的退下了。 你看， 魏晨看到立刻回来，就给会长三道六戒论了起来。 兰西阁根本不顶用，上去这么一回就跑了，比我们差远了。 哎，非战之罪啊。 三道六戒此时倒是一种深深理解兰西阁的口气。叶修这边击退了兰西阁后没有回防，直接率队插向霸气雄突侧翼，竟然顺势就要来一波反击了。张新杰反应也快，连忙朝这边调配人手，结果朝萧时钦这边的攻势一软，立刻让萧时钦抓了机会，防守反击不是浪得虚名，一波像是酝酿了很久的攻势一起打了出来。萧时钦的战术节奏变化向来是快而流畅，这一波攻击和防守一样层次有度，打得张新杰一时间手忙脚乱，侧翼布置好的防守最后也没起到大用。这一役叶秋不再是指挥，而是主攻手，战斗法师横冲直撞，直杀入阵，身后枪炮师飞掠着左右撩阵，这熟悉的一幕又出现在张新杰眼前了，只是这一次特别的近，真像是在比赛中一样。 你也太难缠了点，必须罚你出场了。 叶修说话间一推鼠标，神说要有光的战矛已朝望山云雾捅了过来。